特殊的一期节目，但是也是很平常的一期节目。如果不是这期节目的话，可能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天一天做下去。但是因为有这期节目的存在，所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盘点，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已经陪伴大家八个多月了。 对，其实在岁末年初的时候，不管是一档节目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好，做一做总结，其实还有回顾，其实还是挺好的。 哎，我发现你现在接话接得很溜嘞，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节目时候的样子吗？ 第一次来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就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对，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来的。 是， 而且因为我们982呢，北京青年广播是一档面向年轻人的广播，然后提供的也是这样的面向年轻人很活力的一些节目的内容，所以在我们的全天的频率当中，大家会听到和看到很多的大学生主持人，同样我身边的杨帅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呢？因为这因为个人的工作安排和其他生活安排方面的原因，这是杨帅陪伴大家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当然现在并没有感言时刻， 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 感觉你还很开心啊。 待会儿结尾的时候再说， 要哭一下是吗？ 对， 眼药水都准备好了是吗？ 对。 当然这也是一期很欢乐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可以加入其中。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这段话你说了多少遍？差不多有个几十遍。 有七八五六十遍就有了。 对，这是最后一遍说了。 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倒数第二遍。其实今天也是想借由杨帅的这期节目回顾，来想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八个多月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 对， 包括呢也想通过杨帅这样一位大学生，他自己通过实习的这样一段经历哈，从校园再往社会过渡当中的一些心路的历程也想了解一下。 对， 但其实刚刚有介绍过，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音乐爱好者吗？ 是。 那今天要再次欢迎一下音乐爱好者杨帅。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音乐爱好者杨帅。 哇，真的很给面儿，怎么说都怎么来。 对，就感觉真的是七个多月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5月12号是第一期节目，然后当时来的时候是演唱了两首歌曲。 是。 那今天的先声夺人，我们就要时光穿梭八个月，回到2017年5月12号，音乐爱好者杨帅搬了新直播间以后还没有唱过，对不对？ 没唱过，连那个座位都没坐过。 每次都是帮嘉宾调。 对， 今天要给你一个机会，然后在离开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我在唱之前，我要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说一下，就是请时刻听着，如果一旦发现出问题，赶紧开原唱。我希望最后一次就是在这儿 留下一个完美的回忆， 也要是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啊。 好，进入先声夺人，杨帅带来他八个月前在这里唱过的一首歌曲，来自何炅的一首歌曲。哇，这个很冷门，你知道，大家想帮你一起唱都很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最后一次唱这首歌，其实 有一种善始善终的， 而且这个歌曲里有一些歌词也挺适合。 对， 待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 是老朋友清新 boy 已经来了，并且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也希望各位已经来到活力982的同学们，也可以多多点击关注，点击分享，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期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先声夺人，交给杨帅。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哎，你现在说话已经带混响了，你不要乱说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先声夺人。 是，让大家现在已经听到了啊，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坐过的杨帅，现在坐到这个位置上感觉怎么样？通常都是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 但是就是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的话，可以瞄到自己的状态，在这儿我就 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拍的什么景别啊，然后我的大长腿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看不到，只有你英俊帅气的脸庞。 那就好，来个大特写啊！ 没有，你的脸经得住特写吗？你而且你确定你后面还有自己的这个骗人的照片？ 我要为你转身。 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哈，是杨帅第一次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时候演绎过的。而当我们换了这个特别高大上的全屏可视化的直播间之后， 后呢，其实一直没有体验过，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进驻了唱吧的这个 KTV 的系统，现在直接就可以点歌唱歌了。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 思念的距离、 思念的距离哈，来帮我们播放一下吧，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了，千万不要扑街啊。 感觉不同，只是离别不忍到珍重。 只是离别不忍道珍重。最后这一首歌曲，哇，发现意犹未尽，哎，在这个地方不忍再走回来。再来唱三首， 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没有那么多杯，快回来吧，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您听到演唱的，这是现场 live 的版本，来自是杨帅。通常听到的都是杨帅为其他的一些音乐爱好者服务哈，告诉他们，你应该坐哪里啊，看哪里的摄像头，调整耳机。今天坐在那里自己唱，而且特别是因为之前唱的时候，我们还在下面的这个试播的直播间当中， 对， 设备也没有那么专业， 是第一次唱， 对，第一次感受这种全屏可视化的一个电台， 对， 然后要问套路题，感受怎么样？ 其实第一次来电台唱歌，感觉还是蛮好。好的， 拿了在第一次， 不是，这是很多嘉宾来节目都会说的话，但是我第一次在坐在那儿唱，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系统给我的感觉吧，就是一开嗓就有一种宛如天籁般的感觉，因为有回声嘛。 对，因为他刚刚说话的时候，大家听到有混响的这个声音， 对， 就是在 KTV 当中的那种感觉。 对， 你真的，因为我跟杨帅在 KTV 当中唱过歌，我要真心的告诉你，你以后去 KTV 就点这首歌。 其实不对，因为我们上次唱的去的不是唱吧麦。 啊，对 对， 要一定要去这一家， 对，一定去唱吧麦颂，才能彰显我演唱的实力。 当然提到 K 歌哈，也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年底了，我们酒吧也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的福利，在这里呢也有免费的 K 歌券，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过的，去这个地方唱歌超好听的， 对， 还有免费的照相券以及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的。 对，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啊！ 鼓掌鼓掌 鼓掌！ 是的，也感谢大家哈，下周五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叫做风华正茂的982迎新同学会了。 是， 在2018年呢，982的节目也有一些全新的调整，就有哪些调整以及哪些新鲜的血液会加入982呢？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当然有新鲜的血液加入哈，但是杨帅因为继续求学的关系，可能明年就会比较少的出现在982当中。 只见新人笑， 你要哭一段吗？ 不见旧人哭， 旧人哭一段。但刚刚真的唱的还蛮不错的，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清新boy评价你说柔中有刚，刚中有柔，这是一首何炅的歌曲哈。 清新boy 这个名字也是陪伴了大家从节目开播到现在。 对对对，我们的老听众了，包括 很感谢他。 是深海的孤单也已经关注了主播，还有很多的新老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在活力982的平台当中为我们疯狂打 call。 但刚刚给大家带来音乐的杨帅呢，是中央戏剧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大四学生，同时也是校广播台的台长，也是我们982的大学生主持人。从5月12号第一次亮相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我相信你在982半年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的感悟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通过一些以往的黑料、黑历史，没有了，以往节目的一些视频来了解他和982之间的一些故事。也到了年底了哈， 是，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的盘问时刻了。 好， 你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是哪期节目？ 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 对，我看我们俩有没有默契哈。 哇，这就有点压力了啊。 对，印象最深的， 印象最深的， 脑子里需要转一转， 就其实还挺多节目，很多时候主持完之后会觉得，哇，原来今天出乎意料的精彩。 对，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626开播日的那一天。 对，那一天真的穿着白衬衫，然后感受到了很青春洋溢的氛围。 对，生如夏花，当时哈，还记得当时，现在我们给大家切换一下，这是我们当时的那天的直播的当时的 logo。 对，背景。 对，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天的直播其实压力非常大，整个持续时间很长，两个小时。包括你在学校广播台有做过这么长时间的直播吗？ 没有，第一次在这儿就要感谢静瑜姐了。第一次就让我上这么大型的直播，其实还是自己还是压力感觉挺大，结果就是感觉整场下来也 很顺利， 很顺利， 真的表现得非常不错。而且通常初大学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些青涩的成分在，但是杨帅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孩子，就是越做越顺手，越做越顺手，哎呀，就是渐入佳境的一种感觉。 谢谢静瑜老师。 哎呀呀，等我们俩客套到此为止哈。那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嘉宾是哪位呢？ 其实这位嘉宾他刚来过，又来了一次，就是那个美术老师， 哎，马马是吗？ 对，马马 Coco 马，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嘛，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前觉得就大家安安静静的坐在椅子上唱歌就好了， 对， 然后看到他之后就原来知道原来可以这么玩，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玩的就是火起来了， 你要很放开然后才有那样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吧，我最感动的就是看到了很多的音乐爱好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很多人都可能已经不是处于高中或者学生时代那种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了，他们已经工作了，已经有自己的正当的职业了，但是可能每天晚上下班之后还会去 酒吧 驻唱。我记得最深的是一个组合，一男一女，他们好像白天呢就是开自己的音乐培训机构，然后给小朋友上课，然后每天晚上呢还要去酒吧驻唱。其实我觉得当这个已经成为你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觉很疲惫，很烦躁，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每天晚上就是去给大家唱歌，而且可以唱到很晚，然后第二天依旧很有精神的起来给孩子们上课，就感觉这个热爱的力量真的是很大的。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的力量巨大。其实当时我们节目来过很多的大学生主持人，但唯一最后留下来走到最后的，活不过三集啊，你是活到最后一集的其实是因为杨帅也是凭借这样一份热爱，因为作为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做校园广播， 是 他自己也做网络电台， 对， 有一个叫做每周音乐不断的节目， 是 坚持一直在更新， 对，做了三年了， 包括现在也一直在做。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大家爱唱歌，或者说我爱把好音乐呈现给大家，我觉得都是一个东西， 有兴趣和热爱这份东西。 对，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Music is the key， 就 Music is the key， 音乐是关键，或者你可以翻译成音乐是一把钥匙，是一个解药，就是真的音乐让大家 相聚在一起，相聚在这个时段，相聚在你正在开车或者正打开视频直播，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时候哈。 是。 那这个时候要翻点黑料出来了，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看到我们两个身后是我们绚丽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全新改版之后的。但其实，在一开始试播，包括在我们正式开播之前的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备播的那个直播间当中。 是。 其实你会觉得说，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很狭小，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收获了很多的第一次。 对。 包括杨帅第一次独立担任主持人的时候迎来的第一位嘉宾，然后这位嘉宾呢，其实当时也唱的还蛮好的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的片段吧，以及当时这位嘉宾的演唱。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吸引人哈，欢迎大家来到火星直播间当中。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也会请很多非常喜欢唱歌的朋友，且不论唱的怎么样，只要你有一颗想唱的心。 哎，这样一说，可能今天的嘉宾都不敢唱了。 我觉得我这是在铺垫啊。 对， 来，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我们爱唱歌的文艺兵李青来了，欢迎 新歌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青。 哎呀，好温婉的一枚女子呀。 对啊，非常的跟李清照一样，对不对？ 我一个传人。 哎，对对，所以这个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取的是有多重要，是吧？ 那李青昨天也说了，我觉得最好的音乐就是带给别人快乐，所以先给你一点时间阐述一下，哎呀，音乐在你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 我觉得音乐在我的生活中好像就像一个活动的小细胞一样，因为我之前是学生物的嘛， 贴切。 对，我就觉得它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也许你不经意间可能察觉不到，但是它在无形中又会带给你快乐的一种小细胞。 说 的太好了。 李青也说过自己之前是学生物的哈，但对于自己这方面的成长经历也好，音乐经历也好，我们都可以在稍后的魔方秀环节当中为大家展现。是的，那一开始呢，我们节目的老套路，来，今天交给新人来往外抛套路吧。 先声夺人是吗？ 是。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 玄木， 来喽。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乌背山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 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欢笑与我飞翔。 刚刚我们通过视频直播当中回顾的是挑战新歌声5月30号的这一期节目，当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唱歌很好听的这位李青，以及哇第一次承担主持工作的杨帅。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又没给你静静，这要哭一会儿吗？回来回来，真的哭啊，天哪。你要先收拾一下心情。其实当时你感觉接话什么的 感觉自己好尴尬， 但其实经过了这么多期的锻炼之后，今天还有很多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别这样，你哭我很尴尬。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回顾一个吧，然后回顾另外的一位嘉宾，我觉得他应该也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吧。 看看 他也是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朋友。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欢迎杨帅回归哈。但杨帅不在的这段事情，我们有大事件发生了，你听说了吗？ 什么呢？ 就是我们982的名字正式确定了，我们叫做北京青年广播，就要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各位活力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要再这么打一次招呼是吗？ 对， 是。那我们现在在北京地区呢，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可以双屏收听，同时我们也是当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不是故意剪出你出糗的这个片段的，而是自己确实没有念利索。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处在试播的阶段，到最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名字正式确定的那一期，然后你回归了。然后当时是正好因为有学校的一些事情的安排，所以大概有十几天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像现在正在活力982观看一样，在问说哎，杨帅呢，杨帅呢？因为通常你在学校当中去主持一档节目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惦记你。但你培养出来自己一帮比较忠实的听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不在的时候真的有人会想念你，感觉会很不一样。 对，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大家可能每天在开车下班的时候刚好听到我们节目，慢慢的可能就日久生情了，真的可以这么说。对这个声音可能就熟悉，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哎，突然有一天就没有再听到的时候就会。 对，是。现场有留言哈，说杨帅有变胖，刚刚是有对比吗？那杨帅到底有没有变胖呢？从5月12号一直到现在8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杨帅主持了很多期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音乐爱好者都来到节目当中献唱了。我们接下来有一段挑战新歌声节目组送给杨帅的小礼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8个多月， 是什么？ 揭晓一下杨帅到底有没有变胖。 我们很需要年末这样一件事情。这现在是切了一个近景，证明变胖了是吗？ 就要感谢982见证了我的变胖。 也没有啦，其实刚刚呢，如果您没有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听到的是一段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哈，《干杯》。这是一首诉说离别的歌曲。昨天我想了很久，还是把这首歌曲来作为一个背景的音乐。而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照片的集锦，做的比较粗糙，但是真的是找了很多的地方，因为从5月12号一直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每一期节目，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嘉宾，你会想到，哎，他当时唱的是什么歌曲，可能我都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 就真的是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回忆，因为每一个画面都其实还记忆犹新。 对，这是杨帅所有在982来到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跟所有嘉宾的自己所主持那期节目的合影。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集锦，然后也当做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在这半年的时光吧，可能将来你年纪更大一点，成为一名佛系男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但是希望你回想起在982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会觉得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好，我来说了啊，我说了。 还有感言时刻没给你留怎么办？ 就其实就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真的是缘分啊，就是我其实就没有想到我会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来到挑战新歌声，也是一个微信，然后我接到一个微信，然后第二天我就来了，然后第二周我就开始在这儿当就是主持人了， 大学生主持人。 对，然后在这儿真的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栏目很多静宇姐啊，然后孔文哥，然后大家真的对我都特别照顾。然后其实来之前还是会想说做一个大学生，然后和真正的职业的主持人一块儿工作的话，是不是会压力很大。但是其实来到每次我觉得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除了主持节目之外，就是进到导播间的那一刻，然后所有的导播老师真的人都特别好，就特别亲切的跟打招呼 ，Hello 杨帅 ，Hello 静瑜，你们来了。对，就感觉真的，大家人都特别好，所以我就感觉来这儿真的氛围特别好啊。 就是年轻活力的一个平台，你在这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就像家一样。可能更多我们希望大家也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是说希望营造一种你来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很年轻，很有朝气。同时因为我们毕竟在做节目也有段时间了，也会在觉得说我们做一档面向年轻人的节目，是不是年轻人真的喜欢看。那也感谢有你们这样大学生的加入，也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加的年轻，更加有活力，更加的充满活力。包括像现在杨帅都已经不会这样打招呼了。我记得以前每次的时候打招呼，他都说：“大家好，我是杨帅。”从某一刻起就已经不再这么打招呼了，也在不断的自己进行一个调整和适应哈。 是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音乐好了。煽情到此为止，最后一首歌曲交给杨帅，今天自己单独点唱的一首歌曲，《有故事的好同学》，有故事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今天讲述自己音乐故事的是一位老同学，不是老同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年轻的同学。对，95年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习惯是说自己是95后， 95后小鲜肉。 哦，对，95后小鲜肉，对对对，95后小鲜肉，经过8个月以后就老了。 95后老腊肉。 今天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我们同样还是先听歌好了。这首歌曲非常有故事，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其实还是一首很欢快的歌啊。 对，很欢快的歌曲，诉说离别情。当然了，说了再见也不是永远的再见。通过歌曲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来，我们辛苦导播老师帮我们切换一下，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今天和我一块唱这首歌的是静瑜。 我试试啊。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这些日子在我们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不回头， 不回头地走下去。 前方还有大好的前程在等着你，希望你不回头，坚定地走下去，带着九八二带给你的这一份幸福和关爱，带给你在九八二收获的成长，可以不回头，一直坚定地走下去。今天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杨帅带来的一首歌曲《再见》，天挑了一双，一首很欢快的歌曲，就是说明你 没哭出来。 谁中途刚刚哭的已经不能自已了来着？是，但其实不管是在九八二的实习也好，还是说自己大学生涯也好，接下来杨帅将会去美国继续读书，可能在 N 年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在某个新闻通稿上看到，哎，某杨姓大导演又拿了某届什么国际 A 类电影节的大奖啊，等等等等的。是的，也希望你的前途一路都好。那我相信，不管走到哪一步，音乐永远是你的解药。就像你刚刚说的 ，Music is the key。 对。 所以在最后，也想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你，给大家推荐几首私房音乐吧。关注每周音乐不断。 嗯，第一首歌其实为什么要推荐呢？就是想装装文艺嘛，是来自陈珊妮的《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这首歌当中，其实，提出了很多很哲学的问题，也是生活中大家都会需要去面临的思考。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说听口水歌，听了一遍之后就觉得哎很洗脑就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听的歌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音乐对你有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会让我去思考一些东西吧。 对，音乐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你是听歌还是想要唱歌，它对你来讲可能就是那件最重要的事情。 关系，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最后的时间留给你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话吧。这是支持你八个月来一路走过的听众朋友们。 我觉得人生会有很多段，就是人生是由无数段经历组成的。然后在这七个多月里，在这一段美好的经历里，感谢相遇，感谢所有陪伴我和我一块儿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有缘再见啦。 也感谢大家哈，感谢我们通过电波这样奇妙的缘分一起相遇。那最后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帅的推荐，来自 Ed Sheeran 的 Perfect， 希望接下来前程一路都好， 希望大家2018 Perfect。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Oh.